好，欢迎到我拖餐聊。今个礼拜继续我哋收容者做嘉宾嘅，我 叫大哥。 今次讲下日本情况啦，因为其实咧，因为从来因为咧，你隔个海嘅话咧，就睇网上啲新闻咧，你系唔知道情况嘅。 你睇到啲 冇啦？成啦，首先就系日本就系而家，其实日本就而家每日就系吉啦。八月中咧就开始又似乎又少翻啲啊，因为前一轮咧就哇每日千个噶嘛，千五千个噶嘛。 而家多过七月。 系啦，唔系，跟住最一件事，喂，佢最多少嘅，即系而家系突然间爆过嘅，我而家 check 先。 因为而家最高千五啊嘛。 最高千五，但系跟住 都计唔系净系东京啦，当然。 全都系岩手县都濑咗啦。嗱，睇下先。 东城而家第一个啊嘛。 嗱，依几日就少翻嘅，八月七月尾嗰段时间好连续几日咧就去跌翻到六百几七百啦，数字就系 咩？都系东京噶呢？定系 全球全日本？ 唔系咁梗跌噶，有原因噶。阿小池都讲噶，有原因噶。因为放假冇人少咗人 check， 咁咪跌咯。 即系少人 check 就系啦。唔系你感染一路传开嘅话咧，你始终因为你越感染系越少，即系除非话咗咩嗰啲超级病原体嗰类咁嘅级嗰啲级数就冇得讲啦。但系一般嚟讲，你传下咧系越传越弱噶嘛呢啲。即系你唔可以无限制，即系你唔会话出现咗一啲叫无限制感染嗰啲情况噶嘛。一般都系，即好似香港咁样爆咗轮之后，而家又跌翻落嚟啦。即系 会跌好正常啊，唔系话会跌好正常。唔系点解无啦爆出嚟啫？都唔系就系正如我哋一路都喺度讲，你验得多。人多就自然爆㗎啦。你我即係喺四月緊急狀態嗰陣時候都唔夠一千每日嘅檢測數。咁之後由七月頭左右開始五千起跳喎。你五千你就一定過三百個。我講東京啦。一定過三百個。我唔知香港有冇呢個實質數字啦，但係你喺口生省嗰個咁嘅佢每日都會公布啊，佢每日會講今日 check 咗幾多個啊，我唔知香港有冇嘢啊。 香港唔知道，但其實講真有一句咯，你唔知好有即係呢樣嘢走面， 大家睇到老年咁大問題咁樣，咁你睇下人哋 check 咗幾多個先啦、啊，唔係突然間爆咗三百個出嚟，係佢每日 check 多咗五千幾個啊。咁如果你計翻個 percentage 嘅話，其實係差唔多啫喎。 嗱，日本嗱，我而家睇緊日本資料啦。咁而家咧累咁咧，而家累计感染者数就50,382个。呢个八月十二号嘅资料。 呢个东京啊， 全日本累计。咁咧 咁少咩？我以为过10万。 5万啫，死亡累计死亡数系1,060个。 咪咯。 只而家入院留医嘅就14,760人。即系话实际上其实唔系真系此情以数字嚟讲 唔恐怖咯， 偏低咁样，实际上我系偏低添，因为其实好多日本嘅医生都讲分析就系入亚洲，佢有人讲就亚洲人相对欧洲嚟讲偏低嘅，点咁讲？甚至咁讲咧，就系以死亡数字讲咧，英国系其实系我唔知乜英国法国死咁多人嘅，但一般嚟讲， 法国、意大利嗰啲唔知发生咩事死咁多人， 佢系莫名其妙，佢系唔知点解佢死人数系去到个就系吓死你哋，但系嗱。以 美国点？美国死得多啊！ 美国而家就300万人中招，死亡就10万零1,700几人，死亡咧3%，3%。 算唔算多啊？喺你 唔系咩？讲嘢睇错咗，睇错咗个巴西，巴西300万人死咗10万人，美国就500万人就死16万人，死亡率系3.2%，即系话啲美国同埋巴西，尤其是巴西啦，以巴西呢、這个，巴西基本上采取唔系嗰啲已经唔系叫防，系叫唔防疫。 哦， 就都系3.3%啫。 嗯， 咁咧，印度咧就系、是、冇印度咧唔讲，即系 印度冇 check 过话冇钱啊嘛。 印度就印度好似226万人就45,000人死亡，就2%。 有50%人有抗体啊嘛，而家 系啊， 咪咯， 即系话如果即系讲就系以整体嚟讲，全球啲人拉上嗰个全球计条数咧，基本上佢个死亡率系3个。而日本有人统计个日本嘅死亡率咧，基本上如果 因为好似 五十以下死亡系低到咧，10万中即系得几个咋？ 咪咯， 系低死亡率嘅。唔系讲紧就系点解美国啲人开始唔理佢咧？就系、是、都系计条数。你发现啲后生仔死亡率咁低时候，啲后生仔觉得屌你把鬼咩？即系呢个就系、是。 日本都出过个数噶，话死得最多系60代、70代、80代同90代，10几个%啊！嗰啲死唔知10几到20几个%啊！ 因为香港都系啦，香港依家都 30岁嘅。 香港点解依度突然间死咗咁多人啫？就系老人院啊嘛，嗰啲七八十岁 全部都系。 七八十岁嗰啲讲黑白，即系黑心讲句，阿黑黐 就都话患个普通感冒都易出事啦。 好简单， 仲要。究竟系咪关武汉肺炎事，亦都系个好巨大嘅问题嚟。系因为患咗武汉肺炎，所以先死啊？定系患咗武汉肺炎之后有其他并发症或者长期病，所以死啊？喂，两种唔同层次嘅嘢嚟噶。 用一个好简单，李登辉点解入医院啫？饮牛饮水饮牛奶续亲， 饮牛奶续亲啊！好 似系几到七八九十岁啲，即系讲真就系佢打乞嗤啊，或者系有线。或者冇咁誇張啦，都出事啦，就係佢好少少少感冒都大件事啦。即係我唔係話後生就老人家嚟講真係嘅，但係後生即係後生嚟講咧就唔係咁重，即係唔係咁唔係日本嚟講日本應該咁嘅就係日本佢有好尷尬嘅就係、是、當初你講到禁行又封城又咁，但係經過呢幾個月，全世界都知道唔需要做咁盡，但係你好難落台，因為你吹到禁行之前嚇到你全世界，日本嚇到好驚嘅，搞到咩搞到口罩警察又有，各啲人翻乡下又讲啲人叫啲人要讲又警讲警告啲人唔好翻乡下，诸如此乜都有，夸张到。 而家吹紧个新风啊嘛，日本无拉最喺今个星期唔知唔系上个星期五咧，星期三到话日本由六月起多咗个不明嘅病毒喺全国爆发啊嘛，冇讲叫咩，有讲叫咩，但系睇唔明系咩嚟嘅。咁就话。你而家先讲， 唔系，即系其实咧，每年咧都系古灵精怪病爆发，古灵精怪出现，但通常咧就出现，因为呢个好似不了了之嘅。 但系而家大家个好似杯弓蛇影咁样啊嘛， 唔系恐慌嘅，即系话恐慌会传染噶。 系啊， 尤其是你另一个人恐慌好难噶，但系你吓一个人好简单啫嘛。嗱，呢个几个月，首先就咩？之前新闻都讲过啦。之前你紧急状态令你开铺咧，就佢贴大字报闹你开铺嘅，跟住咧就口罩，跟住咧你入间餐厅，如果你口罩戴唔好或者冇出消毒液咧，又有人闹你嘅，跟住好啦， 未发生过， 有啊，本事啊，虽然即系 发生，觉得我冇发生过， 嗱，跟住咧，而家 我都系几长期唔戴口罩嘅人嚟噶嘛，我系好选择性地戴口罩噶嘛，但我系冇发生过，我净系发生过一次啫。嗰次发生咩事咧？系哇！即系我系你系咪最近香港系咪有个有人摆个 post 话有间便利店话入呢间便利店唔使戴口罩可以入去嘅？其实普遍咧，便利店或者超市咧系其实唔好理你嘅。至少我冇事发生先啦。我就咁行入去便利店或者就咁行入去超级市场系冇人屌我啊！我就咁卖嘢，我就咁卖嘢，屌就咁行翻出嚟冇问题。 香港边系咁啊？你唔戴口罩，你唔戴入边都唔使去香港。而家直情系咩？香港咧，我形容就咩？好似犹太，好似纳粹犹太人区。 系啊，但系咧，我喺日本咧，我净系试过去试过一次俾人警告，话叫我戴口罩嘅啫。喺边度咧？好出奇地，竟然系新宿嘅 anime。 系新宿佢都理气噶啦，因为其实即系我另一个节目，我之前一集都讲过啦。日本动漫界其实呢个好理气，尤其是啲大型活动全部唔搞得，即系唔好讲 Comic-Con 啦，你演唱会唔搞得，大型宣传系啦，每年九月咧系京都动画漫博京都动画博啦咁咧硬搞啊，照搞啊， 嗯，唔系啊，大咩个而家喺大阪定系冲绳啊，搞紧鬼灭之刃展嘅、 啊，好简单啫嘛，佢咪搵啲藉口嘅嚟话，呢啲方法就嚟话限制人流啊，跟住其他嘢，讲真要做一定搞到，因为大啱啱就系、是、政府咧，安倍政府就摆明居话就肯定唔会再俾钱噶啦，佢冇钱，简单原因就系、是，咁你再大佬，喂，讲真就系、是、东京之前爆千几个，安倍死人都唔紧急状态令，爱知嘅话你都唔理就我你唔紧急我紧急，但系大家心里有数就系、是、政府唔肯，喂，你开紧急，你估香港嘛，我要你唔想同食，但我谂住赔钱俾你。日本大佬，你叫啲人唔想开门，唔知咩堂食，大佬啊，咁你俾翻啲咩钱我啊？唔俾啊，我坐了又未。 系 咯，呢样嘢安倍就系知道，安倍打嘅传闻就系、是、一死人数真系少，计埋条，同埋佢对于日本嘅医疗体系其实冲击冇想象中咁严重，因为其实大家都惊紧就咩啊？惊 突然间关医疗系统崩溃啊嘛，你听 系啊，佢惊呢样嘢啫嘛。因为 但系其实我觉得另一个欧美爆得咁劲，同埋 亚洲冇把握咁劲，其中一个原因系，我觉得单纯文化上系，亚洲系唔兴握手啊，唔兴揽头揽颈嚟打招呼。 真嘅，呢样嘢真嘅。 咁我唯一就系谂到呢一样嘢，点解亚洲人冇咁劲，欧美劲到咁嘅地步，咪就系班人中意握手啊，揽揽石石啊，乜鬼乜鬼，所以先咁易传染。因为呢个位，我唯一谂到嘅最大原因就系呢一样嘢啦。我谂唔到其他理由。你唔好同我讲体质问题，你唔好同我讲水土不服，你唔好最戆居地同我讲话，因为讲英文喷嘅气多啲，唔好发癫啦。你哋就咁讲握手咪得咯。 咪嗱，一样就系日本嗱。咗七月之后解封咗之后，佢一直都死人都唔安倍死人都唔再搞咩最初旺居啊嘛，喺都厅里面咧用咩红灯整个啊嘛，结果玩咗一次之后，大家发现到就 唔系安倍搞，系小池搞噶嘛， 小池搞，整个喺都厅度整警告嘛，结果吓到啲人赖晒尿，跟住发现到就系、是、你咁就系中风啊，大佬。 唔系啊，佢其实唔系好多人红色噶咋， 唔系结果而家咪。 都唔系好多红色嘅啫，即系而家日日都系蓝色啦。 唔系，因为大家唔理，因为佢发现咗就系你加咗多鬼鱼。你最终你每只 喂好，我觉得咧，如果屋企人咧系有长期睇呢个日本新闻嘅习惯咧，佢系会好担心我嘅。你都知日佢哋每次讲东京有几多几多确诊咧，佢哋第一个 shot 一定由刀厅咁样由下面听上去噶嘛。咁我住 exactly 都厅隔篱嘅啫嘛，其实系即系好似自讲到，哇！今次又喺都厅嘅隔篱又多咗300只丧尸咁嘅感觉，我哋好似报道。 即系因为佢而家咧，因为去日本近排就冇，我就睇啲 live cam 啦。其实喺日本街头，我又唔觉得，即系日本街头系冇人冇少咗人嘅，即系最简单系睇涉谷街头啦，咪一样生人海，跟住。 最少人嗰时咪解谷状态嗰阵时咯， 嗰时哇 正常翻。 喂，嗰时我嗰时啊，佢电视台咧搵几支 cam， 一支 cam 影人坐，一支 cam 影住涉谷。我依家人坐先，大佬你唔问夜星期六夜晚7-8点，人早打风咁样，条街冇人嘅。我嗰啲劲快你心寒噶，大佬你惊啊，走喺人座嚟喂，咁恐怖啊！而家就正常翻啦。我嗰间就系你睇老抽，依然咁多人，新宿街头又系咁多人。所以睇到咁多人就温，咁啲人又人山人海周围走去，咁你翻工逼火车又人逼人嘅，咁好正常啦。 唔系啊，你睇佢哋戴啲口罩，你知法佢冇乜，佢哋只不过纯粹为咗戴口罩而戴口罩啦。 香港人，喂，讲真，香港人点解香港而家咁样就系香港人香港人高达80%咧，都系够戴啫嘛，纯粹叫笠个口罩。大佬，喂，你个口罩唔使钱啊？日即系唔通三个钟头换啲口罩，大佬已经有啲人失咗业噶啦。好似我已经得翻半份人工，哇！仲同三个钟换一个口罩，傻钱咧！你又大佬唔通戴个阿婆口罩、阿婆底裤口罩咩？ 好搞笑定最好笑，我觉得环保捻啊最好笑嘅，即系哇！即系话呢个武汉肺炎搞到哇几好啊！搞到地球会嘅臭氧层自己嚣翻啊！即系所有环境又好翻，唔错。哇！你睇下你哋之后。呢一年所制造嘅口罩垃圾量，睇下会对地球造成几大影响啊！嗱， 唔使讲啦，好简单就系、是、啲人食外卖啊，啲制造垃圾都多啦。 唔系，今日外卖啲屎比较多嘅。 外卖啦，口罩 都交嘅。 因为讲真系，买外卖依日一堆垃，你买外卖啊，已经一堆垃圾啦。依个真系，依个系几你，即系叫做你即系讲真，边个世界边个冇边个咁蠢嘅事啊？一定有依样嘢掂，一样嘢唔掂嘅。咁又嗱。依件我自己即系而家就愚人节，即系你而家入愚人节，你喺东京人一人佢就嗱，我睇新闻就话啦，啲人翻乡下嘅次数人数少咗嘅， 一定少啦，唔俾你翻，即系啲人唔系啊，而家东京变咗工人人士，唔俾佢去啊嘛， 变东京孤岛状态，啲人唔俾翻乡下嗰啲人。 喂啦，而家东京变咗福岛嘛，啲人一见到你系东京嚟，即刻 cancel 你预订咗嘢啊嘛。虽然有人搵到个北用即系佢唔系而家搞紧 go to campaign 嘅、啊，有人搵到个北我唔知佢点做咯，总之系佢话佢原本有啲酒店系6000 yen 嘅嘢，但系佢会俾张 coupon 你咁嘅嘢，可以1000 yen 住一日啊嘛。唔知佢可以咧，可以用咗呢个方法咧，可以拎到好多张 coupon， 即系搞到几近免费咁滞啊！由呢个包喺度咯。 你要唔系冇所谓，快政府开政府俾钱，即系 因为其实嗱，高速 travel 其实我觉得呢条桥咧虽然戇鸠啲，但系无喺无可奈何之下都算都可以嘅。因为大佬你嗱真嘅香港人成日话唔好赚大陆钱，但系问真心嗰句，冇钱嘅话，钱系冇国籍嘅。你当你冇客嘅，当讲紧就系、是、当你冇客嗰时候，有客你话知佢中国人外星嗱个异形都招呼啦，总之肯俾钱得噶啦。你而家讲紧就系你冇大陆客，你点你讲紧就系你边样 会做噶？ 好多，因为日本其实呢几年呢十零年嘅旅游业，好大部分都系靠大陆客养。 系咯， 咁你冇大陆客就屙晒不甩啦。佢就又系好似京都啊，好似啱啱就系唔使讲远啦。你大阪深山桥咧，你听住多咩普通话？第二只广东话。我行深山桥，听广东话多听日文嘅黐线嘅。 嗯。 一系广东话，一系普通话，周围都系香港人，周围都系大陆人。大佬，你讲真，你靠佢买消费，你靠佢帮你扫货，佢而家唔嚟咯，你靠日本人国外消费点啊？咁我而家用呢方刺激旅游，起码叫做咩？勉强救到可以叫旅馆咁样。 好啊，六先啦， 起码因为其实最大嘅合落系 系啊， 旅馆啊，旅游巴啊，翻译啊，导游呢条数系好襟计啊，都已经唔好讲旅行社啦，即系香港旅行社执笠，我都差唔多啦。 你仲可以生存嘅一个好奇怪嘅事啦。 呢个系我都生存到，即系已经系执笠潮啦。其实日本而家大，日本我唔知日本情况执笠情况严唔严重啦。 严唔严重咧？ 即系你会睇到大量铺粒即系执笠啦。 喂，大家讲到苦月。唔系，大家讲到世家执咗好大件事，即系我问啲喎，嗰间铺认真啦，老抽有五间世家阿杰华，间二号馆执咗，仲有一至四，仲有一至，仲有一三四五二号馆嗰间，话就话佢好似好代表性咁样，请问大家有几好去嗰间咧？我啊极少去噶啦，我嚟咗咁耐。 唔系咁，你唔去阿杰去唔去开呢样嘢？我觉得呢样嘢唔做得准嘅， 难去啫。 我咧就唔做得准嘅，只要你唔去开嘅话，你好难讲啊。 但系苦月执系咩？好大件事咧，苦月执反而大件啲。 即系算系，我系大件事嘅，因 为系咯。讲真，但系佢哋话，但系苦月话，虽然执咗实体铺，但系佢哋网上购买系多咗好多。佢哋又话， 咩就系所谓多系，只不过我日本最中意佢讲法，当社比。 多咩？ 当社比，即系多过以前多咗。咁你以前嘅问题就系、是、你多，讲真就系你苦月靠同人接，啲同人组都唔话。你讲咩啫？你就平时暑假，讲啲平时暑假，就算呢个事情，呢个凶数，哇！你睇苦月，人山人海，啲身体病白噶嘛？而家边有？ 哇！而家闷到核爆，即系有原本呢、這个，我十多成年呢、這个星期，我应该好多嘢做噶嘛。 平时呢个中秋，星期我嘅事一系我就过你买新刊，一系我就喺网上订新刊，总之订新刊。但系而家 乜鸠都冇，而家。再唔系我至少睇几场 live 噶嘛，而家呢个星期至少可以一场都冇啊！而家 而家嗱 ，Andy Summer 一定冇咗噶啦，而家唔使问噶啦。跟住而家几个大 show， 有啲就叫谂办法搞佢，有啲人即刻搏啲古灵精怪嘅啲桥走法律啦，呼啲地就过咗佢。咁经博就一定会搞啦，九月就。跟住我coming one 好似会搞，因为而家收咗风，好似话佢而家想搞。 Comedia 就。咁就唔搞啦，系啦，就惊啦。跟住新西creation 咧就俾佢博到大户搞咗八月头嗰、那个，都叫做搞到啦，起码有啲嘢出啊。因为虽然话细数，但起码都叫好过冇嘢搞啊。 嗯，啲 only 系冇，唔系啲我睇到啲，因为我 follow 咗啲几 niche 都唔系 niche 嘅，follow 啲其他啲做 only 即系例如 Farfest only 嗰啲，佢哋话打算九月搞原本。预定嘅 only 咯，但唔知搞唔搞成咯。 应该会搞，因为室内就系、是、其实大家feel 即系叫做半讲就系英国半冇个肺炎伊波拉，你都开始唔惊啦。有咩俗语俗语嗰句就咩久病无孝治，边有可即香港戆居专家成日话叫人松懈，你边可能搞你半大佬，你边可能会半年保持紧呢样状态嘅大佬？你扯旗扯半年啦，你嘢断咗啦，多余。 唔系喎，但香港人真系好。好持续喎、啊，呢、這个持续力好高喎、啊，就系越嚟越劲嗰种喎、 啊。好老真嘅呢样嘢咧就唔怕讲嘅。我好多人咧系真系够大口罩够大，体温够严，总之就咩你包围染咩嘟咁嘟咗哦，咁就走咯。讲即系嗱，首先验体温 已经多，大家纯粹享受批斗人嘅快感嘅啫。 其实咧唔系好多啫，即系讲就系、是。 你都唔怕讲嘅。咁我呢轮咧，日日即全日头咧，都要戴口，全日都要室外都戴口罩啦。咁我跑步咧，唔戴口罩嘅，因为对啊，呢、這个唔系，因为对我嚟讲咧，我戴住口罩咧，我条唔系我口气唔舒服，系我觉得心我系我条我唔系我呼吸唔舒服，我条气唔顺。唔 系你个鼻，你讲你 physical 你嗰条气唔顺，定系你感情上嗰条气唔顺？ 系感情气唔顺。我戴住我坐住条气，我系唔甘心嘅。咁我就大问题就系、是、咁日头跑步，但唔戴口罩跑，即系大佬你有冇咁串啊？咁我夜晚跑，我唔戴口罩周围跑，又我发咗咁有啲人戴口罩跑，有啲人唔戴口罩跑，咁我唔照跑。 咩？我见到我啲 friend 跑步啲 friend， 即系热时嗰边啊啲 friend 话佢哋见到佢冇戴口罩，啲人会停低俾佢过咗之后，佢先开始跑。 我唔知道可能佢都去咗，但我自己嗰头，因为我住喺我企咗嗰头咧。你要你跑，我有跑，唔理你噶，大家当睇唔到，完全冇事发生过。跟住我跑去啲跑去土瓜湾，土瓜湾呢一个又啲人又唔理我，电行电过，又冇完全冇任何反应。 Okay. 可能我区啲人系真系叫做咩 hea 得就 hea 嗰种啦。咁、 okay. 甚至我经过有 失体区嘅啫，结论上 系啦。咁甚至我试过经过一次跑，因为夜时晚咧警车停咗喺度，唔知做乜嘅差佬。我跑过警车，啲差佬又唔理我。真嘅。呢样嘢根据公务员传统就系、是，除非佢嗰时系要负责拉人，即系去发告票，唔系嘅话咧，你戴唔戴口罩咧，佢唔 Q 你嚟嘅。即系关就系、是、咁上台冇要我交数，你唔戴口罩捉我，咪要我前边搵嘢嚟做，你使唔使搏我个手交佢？ 咁啊系， 从来都系噶啦。 真系为正义咪冇玩啦、啊， 唔系你话系真系拉飞熊望居嘢，咁你交数啫啦。我喺街度见到人搵就是，我交随便过马路啊！如果个差佬啊，唔系咁，即系唔系捉嗰啲捉我马路要交数啲啊！佢都话嗱，下次唔好啦，咁放你走啦。因为捉你翻台方，又要做又要交人搵我咩搵嘢嚟做，冇啦，大佬。所以喺街度跑步，其实只要你唔好咁离谱，即系特登喺差面前样嘅话咧，基本上系冇理你嘅。同埋夜晚跑步有好处就系咩？影相影到我先讲啦，你攞部手机就走咗啦。我成日都系攞部手机出嚟，我都走咗啦。同埋基本真系唔会人理你嘅。另一样就系条街咁少人，一入咗夜嘅话咧，而家我星期六好似上个礼拜六咁样，我跑 短途真系宵禁咁样噶。 我上个礼拜六九点几喺观塘跑步，哇！顶你个肺啊 ！APM 嚟嗰度冇人扑街，我几恐怖啊！即系我觉得系恐怖到一个哇甜啊，真系即系，所以我睇可能睇翻东京就咦，都咁好嘅东京。冇事喎，即东京我睇啲 live cam， 咦真啲人真系照出街喎，条街好多人喎、 啊。有你有冇嘢做啫嘛？不过我有嘢做，我都想出街，我冇嘢做啫嘛。 唔系戏又开嘛，即系东京起码。 有、哦，不过隔位咯。 隔系可以古安梅，我想走去睇噶。 咩？而家有一个即系除即系你其实有演唱会嘅。唔系净系无观客嘅，唔系净系睇无观客 live 嘅，系佢有一种有观客嘅 live， 不过净系入 50% 人啊嘛，不过咁我叫搵唔到我想睇嘅人啫嘛，有嘅我想去睇， 唔系 50% 都好嘅冇啊嘛，因为最 佢哋而家搞系 50% 人，再加网上嘛，即系好搞啦，做全球啦，大家会好想睇噶，神早搞啦，两仆街， 一阵。 我大半搞你老尾，用 Siki 而家都搞啦。以前一开始嗰阵时候话，而家唔系做啲咁嘅嘢嘅时候，顶你个肺！系而家系要做啲咁嘅嘢嘅时候，仆街！你明唔明啊？始作俑者你就做啦。 唔系最重要嘅就系冇钱啊，大佬。 系啦，你都唔系自己，你都唔系知自己大花童啦，顶你个肺！ 我有位演员个个冇饭开，即系。防疫， 因为我变晒 YouTube 牌，因为冇买过嘅，变晒 YouTube 牌。 其实 YouTube 问题就系 YouTube 搵家人搵食，大家都知啦。即系 YouTube 纯粹叫对佢嚟讲 ，YouTube 唔系搵一次嘅，纯粹叫做咩？有啲细嘢做下保持咋，纯粹。 冇讲啦都，你有几多翻乡下树啊？你要明白呢样嘢。 但我翻乡下树就全职咁制啦，条友。但系佢系好少数地例外嘅，唔用得佢做例子啊嘛？呢啲。 哇，系咧，相反，几多个翻乡下树。 咪就系咯。所以用花工系事，我呢个系好极，呢个唔用咧佢做例子嘅。基本上而家我自己你 feel 咗就冇乜嘢啦，中英就你 feel 嘅话， 我觉得冇嘢。虽然佢即系啲人讲到好可怕咁样啦，但至少我未见过有批斗即系口罩警察咯，我冇见过。虽然话网上又话有好多啦，但我冇见过咯。 我俾自己期待啊。 即系我成日唔知系我自己感觉啦。其实网上会将一啲好个别嘅例子放大到成为一个叫做咩普遍，即系 咁好正常嘅。咁正如你喺香港即系当我哋系反对派咁样，咁你会放大大陆某件事嚟睇噶，好正常噶。 唔系周家就香港，你话即系周家影嘅相，你会觉得好似周家系其实，但系暂时我其实冇想象咁多，即系而家指指点点嘅冇想象咁多咯。至于嗰啲验体温啊，验嗰嘢首先 supermarket 冇 ，supermarket 唔会睬你嘅。 OK， 但口罩就我讲啦，口罩就系验体饮食，我哋食肆都验体温噶啦，入大厦都验体温。但系根据我嘅经验嚟讲咧，嗰啲体温 cap 咧，我怀疑佢做个手脚都做手脚嘅。 点解咧？你见到啲咩咧？ 唔系，因为关键澳洲今日热36.2度， 36.2度， 即系咁低温唔系啊嘛？即系有啲意外嘅就系低温度系咪出错咧？即系我成日讲呢个 cap 系纯粹系做个样嘅啫。即系 冇而家东京，你记唔记得？之前东京选知事嗰时系咪有个叫平重嘅参选者话武汉肺炎只不过系伤风唔使理嘅？佢最近搞佢最近搞咗个唔系最近，其实搞好多次，只不过最近开始多人之后先至变成新闻嘅。佢搞咗个咩Corona Demo 同埋 Corona Music Fest 啊嘛。佢嗰個 Corona Demo 係就大家唔戴口罩，大家親密啲咁，就係一個 JR 坐一個圈啊。 哦，我喺網上見到有人串過佢嘅，畫嗰幅畫就係咁係，即係佢有嗰個講法就係嚇有嗰幅畫就係、是、係啊，都係感冒啦。你感冒你唔係周圍傳俾咩人啊？ 唔係咁，你感冒都唔係周圍傳俾人。呢個 邏輯問題，呢個係一個奇怪嘅其實邏輯，真係啊。我当就算系感冒，咁你有感冒，你喺屋企休息啦，你唔周围传俾人啊？ 唔系，嗰只就好笑，系其实佢做咗好，其实佢嗰啲嘢做咗好耐嘅，佢始终嗰个咁嘅 demo 做咗10次啦，而嗰个音乐会做咗2次啦，喺涉谷，你知涉谷出面八公隔篱嗰个嗰个即系绿色车嗰边嗰个咁嘅大场嗰边咧，佢之后一路以嚟都冇人讲啦 ，until 真系多人围之后先讲啫嘛，佢做咗好多次噶啦，其实。 有啲即系我觉得系几奇嚟，即系嗰阵就系，就算流感大爆发，你有机会传染流感，你都要自重啊。即系我肺炎咩？系严重嘅流感嘅，但系就我当姑且当流感，你流感你点咁做啊嘛？我觉得呢个系几莫名其妙嘅呢件事。 唔系，我觉得佢想讲嘅意思系， 唔系你话 冇将个武汉肺炎睇到老链咁大，不过佢用错 face 啫， 唔系 不过佢用错 face。 呢个就讲真就系，呢个不过好难，因为其实呢个有恐慌性，有时咧你要嗰阵就你喺网上知啦，恐慌你好难去一时三刻改变佢嘅。 你见到啲，我正如我喺日本识嗰啲鬼佬鬼妹咁样嗰啲，全部都喺度屌安倍话佢唔做嘢噶，点解唔 lock down 噶？即系唔 lock down。 钱咧， 即系我见到有一个好大勇，我觉得个靓妹好 Q 大勇嘅，佢系成个 studio 里面唯一一个系 work from home 噶咯。你真系几大勇气，万一佢即系大家都外国人，佢真系突然间一夜炒起你。你真系冇仇报， 唔系我嘅讲法就系、是、呢、这个时候咧，份工系最戆居嘅就系、是，佢即系直 接你真系好卵劲，你先至可以搵份工。 唔系， 系之后佢又系翻工啊，即系啲同事又讲，哎呀，好耐冇见过你喎，系啊，喺黄金搵份工，好自满你咁讲啫。哇，你 傻咗啊？呢、这个时候唔系 你都唔系唔知日本，即系 唔系喺经济咁差的时候，老细随时炒人，一炒人啊！当 好明显佢哋睇唔到呢件事啦。 当讲紧就系、是，当你老细要裁员嘅时候，跟住裁啲睇唔到人，因为睇唔到佢老母内疚咁啊嘛。你朝见口晚见面，佢取吉你嘅时候，你佢稍为都会内疚咁就唔见你，最好啦。即系讲紧就系开会唔见你，最好嘅方法，将所有嘅 job 推入边开会。 因为咩啊嘛？我喺 from software 嗰个法国仔，俾都唔系俾人炒咗，佢唔续个约啫。不过而家佢 Square Enix 仲好，对佢嚟讲应该系。 咁依家咁你依一行都不过有一行，其实相对嚟讲你一行比较稳定啲嘅，一千几 人。唔系嗱，我觉得我即系我唔知其他公司，我觉得 game 公司好难做 work from home， 但我唔知鬼佬嗰边点做啦。鬼佬嗰边系得噶嘛，我唔知佢哋点做。 唔系，我觉得都系唔得嘅。 因为 你冇 你好难做 game 开发噶嘛？你做 animation 系即系话就话 animation 可以就咁用其他 3D software， 即系你只要用翻嗰个即系 Maya、3D Max 啊，咁你就可以做到个 animation 啦。但系你都要放落个 engine 度睇下，系咪真系你想要嗰个 result 嚟噶嘛？ 屋企电脑边做到啊？冇玩啊！ 唔系，所以咪一开始嗰阵时，即系四月嗰阵时系我就咩啦？我就 hea 咗三个星期啦，因为佢乜都冇啊，佢乜嘢都冇俾我，都无啦啦叫我翻屋企咁就冇佢，我好担心咧。其实我咪机俾人炒咗咧。咁之后发生咩事咧？系佢哋就寄即系啲真正 from software 嘅员嘅正社员啦，就寄部电脑去佢屋企，你喺屋企度做。啊！呢个系最后佢哋会谂到嘅方法。咁有一段时间咧，系佢之后唔知四月到五月左右咧，佢叫我翻工嘅。咁之后嗰阵时我啲阿头系冇翻嚟嘅。咁佢心谂，嗰阵时好，其实嗰阵时 check， 之后发觉系啲阿头喺屋企度做咧，要 check 嘢嗰阵时好烦嘅。咁之后就开始发觉就 check 嘢，就咁 check， 明明可以五分钟讲完嘅嘢，因为大家 virtually 唔系完全 real time 咧。有啲 gap 咧，就大家唔知自己讲啲乜嘢咧，就将一个五分钟可以解决，讲三十分钟之后先解决，即系发觉真系唔系好嘅，大家翻工。 好有嗱 ，Google 点解同埋 Facebook 点解佢黐搭佢点解可以咧放工啫？因为佢做 admin 嘅话，有阵时佢可以系佢系唔需要咁多麻烦嘅，咁就系我坐喺部电脑度，总之就系咩有咩之后 check 住佢有咩问题，即刻嘢处理咗，因为嗰嘢系手班眼见嘢嚟噶嘛，但问题就系。多你开，多你创造性嘅嘢，佢边可能开咩放空嘅冇玩啊？ 唔系 CG 电影应该得，但我唔系 CG 电影啊嘛，我系做 game 啊嘛， 同埋都难啊，同埋之后嗰阵都话啲话啦，做一件工作，你面对面好啊，三分钟讲完，你问人，你当你系 work from home 嘅话，可能搞半都搞唔掂，直接我自己甚至我讲啦，如果 work from home 真系咁掂嘅话，边人仲开公司开公司啫？ 咩？你至少唔好俾你老细知啊！你唔好俾你老细知。诶、欸，原来冇呢个 department 都得嘅， 系咯，傻真系，我觉得 真系有啦，扑街啊！你仲问你边老细知仲得掂咩？原来冇呢个 department， 冇呢个人啊，冇呢个人，佢公司可以运作如常嘅，好大镬噶嘛！买嗰、那个，即系例如我啦，我又唔系劲到嗰个地步，即系我话咦，原来净系两个 animator 可以做晒所有嘢， 死人都冇俾老细知啊！ 炒咗啊！你 死人都冇俾老细知道，你 死人都冇俾老细知道，冇得。 所以大陆嘅翻工所以时候越经唔系经诶经各套就一讲法就系、是、生意越差就越准时开铺、嗯。你唔好因为讲就系、是、可能唯一个客就系啱啱开铺嘅时候，你唔准时开铺，你冇咗客，不如食白果噶啦。 系、 嗯、啊，就系、是、你经济越唔好嘅，越准时翻工，唔好俾老细知道冇咗你，冇咗都得。 嗯， 你话成功公司冇咗唔好讲啦， 冇问题都系翻工。 你话好似咁， 你 知你话好似香港饮食业啊服务咁样。你冇之前阿黄之华真系佢成个行业炒咗你，佢接成接埋，唔好讲嘅，咁就唔好讲啦，成咗。 但系都冇实股嘛。 你间公司冇执嘅，你星期都翻工啦，咁型点解香港人啲人会想咁做咩放空嘅？傻啊！冇俾你知，芝麻冇俾你知道，冇唔翻工先唔得啊！ 你话佢哋唔系香港嗰种 work from home 系唔系真系 work from home？ 佢哋当放假啊嘛。 小蛇王啲乜不契弟？ 大家搵个原理嘅就咁蛇王啫嘛。 屌！ 唔系，点解有啲戆鸠会爬山啫？ 啊，行山人行啊！ 黐乸线，你去行山你都冇影相啊！你系咪傻噶？ 真系傻，真系。 你都冇 po 上 Facebook 啊？ 咩？我 Facebook 因为香港人乜鬼 Facebook 噶嘛？ 依黐地啊！你都知自己呢个时间应该唔应该喺呢度做啲咁嘅嘢时候，你仲要 po 相？喂，我去吞方睇 live 啊！我打死都唔同你讲我去睇 live 啦、啊。 应该系，如果系蛇王嘅话咧，系冇人会知道我蛇王，唔知道去边嘅。 唔系咧，我打死都唔会同人讲我去咗边，唔系，我会同我班 friend 讲，但我唔会 po 上 Facebook 咯。就算我真系要 po 咁，真系 po Facebook 啊，至少都星期六日啦，佢鬼知我边有去睇咩？ 傻啊，真系，依个危险嘢真系。系，依轮而家本戏院啊，系时间四星座，系净系开，净系开半场，但系时间一样时间，即系开嘅好夜都。 讲到就有冇好似冇，好似。凌晨嗰啲场冇好似冇咁多囉。以前有十二点过有一两仲有一两场㗎嘛。Battle Line 即係我最近我边嗰间新宿嗰间 Battle Line。好似冇咗通宵即係佢某程度上就係24㗎嘛。某程度上。 但佢好似凌晨嗰几场好似冇咗。 我觉得纯粹啲客人客人少，嗰阵你开场你要少要灯就火蜡噶啦，咁你客少嘅话，不如纯粹唔开咯。 嗯，应该系咁。但系同埋而家佢哋真系放啲戏，完全即系唔系新戏嚟噶嘛，放题戏嚟噶嘛。 冇办法啦，你冇戏咪 无啦啦放翻啲 Ghibli 嘅旧作。 咪所以佢 Avengers Endgame 即系全部都补呢啲。 香港都系啦，所以而家入香港，所以依一轮八月头咧， 香港嘅戏院系，我唔知道 香港睇最旧片嘅啫嘛。所以八月头咧，有几个新片上咧，我咦新片上、啊，即系话虽然嗰个《古兰布雷》系摆咗好耐，本来四月上嘅，我记冇记错，系叫拖而家先上，起码都有上到啊，大佬。 嗯， 唔系而家搞到上唔到，搞到上唔到《花木兰》咁样，而家搞网上卖都几厉害。 唔系咁，网上卖嘅其中一个原因系乜？而家打中影都会卖有战啫。 系佢呢个理气啦，我觉得就系、 是。呢、這个你唔挂你事啦，你都唔会睇啦，难听呢、這个。 唔系真嘅，如果租唔系咁，如果你话iTunes 租四廿八蚊睇三睇七睇五日七夜，即系 iTunes 嗰只租法嘅话，几廿蚊。 喂，如果你出嗰套系 Black Widow， 我俾50,000我都杀咧。 Black Widow 会上，因为呢套嘢，因为始终你 MCU Endgame 后第一套喎，点都要做得好好睇睇噶嘛。 美国冇意外，应该今日就开噶啦。因为美国而家其实你应该讲就系、是美国开翻个场嘅话咧，基本就等美国大选，因为美国大选一结束就即开场噶。屌，但讲真唔知 咩大选定九月大选啊？ 十一月啊？ 咪咯，十一月都点会九月有先出？当我哋又大，我哋想象一下，可能十一月之后无啦啦个网络肺炎会大家消失咗咧，好似沙士咁样。 唔会消失，但问题就大家会好翻就系、是，首先就系支笔喺度把口去讲嘅啫嘛。你讲到佢轻，你放轻去讲，跟住之后吹下就自然吹咗风噶啦。我觉得成日都系咁就系、是，日本政府系唔够眼皮薄啫嘛。嗱，好简单就系、 是、唔够面皮薄， 佢唔够眼，佢唔够冚口眼，突然间话而家冇，话而家话个肺炎严重啊嘛，之前讲得咁严重，而家突然间话其实唔严重啊，佢留唔到面啊嘛， 单人进啊嘛，个问题系 钝啊嘛， 唔系你发觉你应该有睇过最近有唔少即系啲医生辈嘅人，即系啲高级医生学者喺度写话，应该。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应该一是变成风土病，大家当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流感咁样。 不是武汉肺炎咯，每年肺炎都死咁多人啦，每年肺炎死咁多人。 啊，咁之后有一个是出晒数据咁样，你好像你都 share。 是啦，睇过啊。 据咁样，之后讲话其实最近死都是3,800人左右，一个真是最 worst scenario 是其他的，因为个病毒太弱啦，喺大家有呢个抗体之前，个病毒竟然好翻，你竟然好翻咗啦，所以系冇抗体，大家可以攞唔到抗体嘅，而家就系咁。咁即系多人写啲咁嘅嘢咯，但系有冇人信？就好似唔系好多人信。 因为都系头先我讲啦，要令你唔惊好难嘅事，但要令你惊好简单。 咁啊， 吓你容易啊嘛，吓你容易定系要惊？唔系惊同埋啲唔理性嘅嘢嚟嘅。因为当你要啲唔理性人去令佢唔惊，好难嘅。但日本相对咁会好啲嘅，日本同埋睇日本就系、是、睇日本，我觉得日本情况就系冇意外啦。即系我应该九月到十月，应该九月十月到咧，日本就会。 因为佢而家都打算搵紧，即系当 搵个客即系加咗个马路正常开翻晒。 啲表演者都开始咁样玩落去，唔系办法咯。佢哋都开始谂紧其他方法去做翻表演啦，即系啲唱歌嗰啲咧，即系净系纯做 online 都唔系好掂。佢哋开始。physically 做 live 啦，即系例如大，我唔知嗰度咩 band 嚟嘅，大阪就有一个 live 系俾人入场嘅，但系唔俾你嗌，要量体温，咁你点样打戏咧？有一对 band 方法就系佢即系都平时到一个位系佢叫即系个歌手会叫大家一齐唱噶嘛，咁叫大家一齐唱嗰时候，大家拍手，即系大家跟住拍手。咁第二个方法系咩咧？大阪好癫嘅。咁就系咧，大家做 squat 啦。总之台上面个 DJ 仲会嗌大家做 squat 噶，即系大家全场同一时间去做 squat 咁样咧。哇，好疯狂啊！呢件事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你唔可以嗌，但你可以做 squat 呢样嘢好癫，因为佢哋唔 show， 咪真系睇个场咧，啲人个场 OK， 但系同埋唔 show 噶，系几密噶，啲人嚟全系坐得。 因为讲真啊，你缩长嘅话，你围唔到半啊嘛你。 但系知有啲，但系你又知日本其实都几顺民下啊嘛，大家都 顺民国家而家呢个系。 系咯，都会好好 好 follow 呢个 rule 呢一个问题啊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好 follow 啲街拉嘅，咁呢样嘢真系唔系好需要担心嘅。 系，再嗰句啦，呢条真系嗱，关同我有关就系东京马拉松咧，佢之前咧佢就传紧就即系佢放风咧就话八月佢要考虑紧会唔会搞，因为其实下年三月理论上就应该唔影响嘅，但问题就系佢一八月佢就放风就系八月考虑，因为佢通常每东京马拉松咧就九月开始咧就报名。 好 佢。咁咧八月咁咧，因为如果东京马拉松，因为其他如果东京马拉松系一个指标性就系、是，如果你东京马拉松你都唔搞嘅话，大家就惊奥运会点啊？因为奥运一定要搞嘅，因为条因为嗰条数咧就恐怖嘅，天文数字啊！ 我而家四廿度， 唔系就系奥运之月啫，但系问题就系奥运嘅世奥运日本政府为奥运使呢个钱咧，基本上如果你而家唔搞嘅话咧，基本血本无归嘅话咧，就安倍政府破产噶啦，即系好似希腊咁款嘅。冇呢条数又冇人孭，冇人孭得起啊！ 但系嚟唔嚟？但系啲人嚟唔嚟到啊？我怀疑呢一样嘢喎，大家讲到咁咩嘅时候， 我觉得会嚟到嘅呢样嘢。我因为话咗句啦， 但系你而家你应该登咗欧洲嗰边，究竟会到咩地步、 啊？欧洲其实开始消失噶啦，好简就系、 是、真 系啊！英国已经开始开翻啦，英国已经最严重开始，而家都开始啲人开始翻街啦，已经。最简单就是、我睇下全地车寿美赛子嗰个 channel， 佢而家出因为佢本身日本喺英国咧，佢做佢又又做录音嘅，即系 game 嗰啲咧，咁佢咪喺英国借人哋嘅 studio 录音咯。咁佢英国都要佢咁英国都开英国出翻个公路，佢开个公路。 OK， 你都要翻学英国，即系英国都开始开，而英国最严重，英国都开关啦。美国就九月要开学啦，美国而家肯定系开学噶啦，话知你噶啦。 哦， 咁。差唔多，当你美国开、加拿大开、英国开嘅话，咁其实日本嘅其实都差唔多噶啦。即系冇可能前，即系关键就系你冇可能前到十月嘅。即系十月就已经十月十一月就已经开始回复正常啦。同埋就系嗰句咯，你 打半钟会回复正常啦，个问题 唔到位唔回复啦，因为 咁都唔到佢哋可以，你要失去理智嘅时候，佢哋真系可以失去理智到好可怕噶。 但系钱系好理性嘅钱啊嘛。或者嗰句咯，你冇钱你讲乜嘢冇用啦，因为。旅行航空公司接而家航空公司生死存亡嘅，你一定开翻嘢俾游客，俾旅客，跟住旅行社啊、旅游业啊、服务生产业啊、服务业啊、饮食业，全部而家生死存亡，仲你十几急你有咩封到年尾啊？你傻咗啊你？你话喺中国咁样本来经济冧紧嘅，再封落冇所谓啊？喂，日本唔系啊，喂，再封嘢冧咗啦，你政权点？你选票大佬，你搞唔到点经济点同国民交代啊？经济最因为嗰个冇钱，你讲咩都冇用嘅，全世界都呢样嘢系好现实嘅问题。钱讲完就讲嚟沉，讲嚟沉啦呢啲就。好啦，讲见到三个讲唔出下吹下啲冇。 咁讲。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咁多谢三环姐帮忙。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